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六，农历11月初九。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 本市落实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 北京新增120家医保定点医院，下周一起可持卡就医。 全市实名注册治安志愿者已突破85万人。 清华大学一实验室发生爆炸，导致一名实验人员死亡。 故宫启动养心殿修缮工程，端门展厅下周开放。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统计数据显示，从1000亿元发展到5000亿元用了13年时间，而从5000亿元到10000亿元只用了6年，20年间扩大了10倍。自2008年首次超过上海后，北京已经连续7年保持全国最大的城市消费市场地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本市已经连续7年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消费市场，而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也将第一次突破10000亿，这标志着消费已经成为拉动本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市商务委副主任孙瑶分析说，在这其中，网络消费一枝独秀，消费每增加100元，就有87元由电子商务贡献。 目前呢，网络零售是拉动消费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网络零售的增速是非常高的，接近40%。第二个就是网络零售占社零额的比重，从前几年个位数到现在1到11月份已经增长到了18.7%，比重越来越高。 对于这一点，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马建荣深有体会。 京东最近的一次财报显示，也就是第三季财报的显示呢，就是我们的交易额达到115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1%，非常迅猛的增长。 在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院长王成荣看来，消费市场的迅猛发展将对这个城市每位市民的生活产生影响。 达到这样一个量级，进入这样一个新的平台以后，北京商业对生产的引导的作用会进一步的提升，吸引外部资源的能力会进一步提升，所以将来这个北京商业竞争会更加激烈，慢慢市场这个结构就会优化，价格就会更加公平， 会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更高品位的服务， 应该说消费者就会更加受益。 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大红门疏解办公室、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昨天分别与河北廊坊市永清县政府就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产业转移合作签约，以服装产业为支撑的永清国际商贸中心也正式奠基。这是继北京大红门8家市场签约落户永清国际服装城之后，北京服装产业向永清县疏解转移的又一进展。河北省永清县依托京台、廊仓高速、新机场南高速、京霸城际铁路和首都新机场建设，具有较好的区位和交通优势，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承接地之一。永清国际商贸中心昨天正式奠基。这一项目距北京南四环20分钟车程，距北京新机场直线距离9公里，交通较为便捷。截至目前，北京大红门670多家服装生产企业已签约落户永清，3家已建成投产。 新闻广播消息，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于昨天早上7点发布今年第二个红色预警指令，即全市于今早7点到22号24点实施红色预警应急措施。截至昨天下午2点，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共有12个城市启动空气重污染应急预警，其中北京市启动红色预警，天津市今早7点启动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河北省邯郸市、保定市启动红色预警，邢台、石家庄、衡水、廊坊、沧州、唐山、定州、新集8个城市启动橙色预警。据环保气象部门预测，今天下午到明天，北京天气形势趋于静稳，以弱偏南风为主，风速较小，湿度逐渐增大，预计 PM2.5 浓度呈逐步上升趋势，污染物空间分布呈现南高北低特征，南部地区在中午前后将达重度污染水平，下午 PM2.5 浓度预计将达到每立方米150微克以上。 今天全市处于中度到重度污染。20号开始到22号，我市空气扩散条件进一步转差，以偏南风为主，区域污染物易于向北京地区积累，湿度较大 ，PM2.5 易于吸湿增长，全市预计处于重度污染水平。23号凌晨起，受冷空气作用，全市空气质量将逐步转好。 新闻广播记者辉月报道，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从今早7点到12月22号24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机动车按车牌尾号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今天是19号，双号限行，限行时间为早7点到24点。周日限单号，周一限双号，周二限单号。这3天的限行时间为每天的凌晨3点到24点。值得注意的是，限行范围是全市范围，并非以五环为界，纯电动载客汽车不受单双号行驶措施的限制。另外，周三限行尾号是1和6，请司机朋友留意自己的车牌尾号和当天限行措施。同时，红色预警启动期间，本市各级党政机关和本市所属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公务用车全天停驶80%，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全天禁止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交管部门将根据单双号限行要求，在红色预警启动时对全市电子监控执法设备调整到位，加大非现场执法力度。同时，交管部门将充分利用监控设备，及时发现违规上路车辆，并布控拦截处罚。对违反单双号限行的行为，交管部门将对其处以100元罚款、不记分的处罚。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北京再次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公交地铁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期间，公交集团在各条重点线路增配840部机动车，日均增加15000车次，总体运力增加5%。地铁公司将视客流情况适时加开临客，全力保障市民出行。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北京地铁和京港地铁启动应急预案，如遇雾霾天气，列车司机将加强露天段的眺望，并将根据雾霾情况严格控制车速，以保障安全。同时，每条地铁线路安排3辆左右的备班列车，根据高峰客流变化，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并延长早晚高峰运营时间，全力保障市民出行。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到22号24点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市教委紧急通知各单位各部门要严格执行红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直属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及校外教育机构停课，高等院校停止体育活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停课期间，中小学、幼儿园应按照停课不停学的原则，通过网络、通讯等途径与家长和学生保持联系。教师要合理调整教学方案，灵活安排学习内容，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北京数字学校网络平台和数字化资源开展自主学习。提示家长在家对孩子进行生活和安全教育。在空气重污染期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学校可以根据所在地区及周边情况做出相应调整，报区教委同意后实施。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从市住建委了解到，今天重污染红色预警再次启动后，全市所有施工工地将停止室外施工作业，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市区两级住建委将派出70多个检查组，对全市施工工地进行不间断巡视检查，从严执法。另外，市住建委昨天还通报了上一轮红色预警期间违规施工企业名单，山西六建集团等3家企业被停止在京投标资格60天。 北京日报报道，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昨天早上7点就发布了，但是很多市民发现当时的天空明明还泛着蓝，为何在大蓝天之下红色预警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来了？对此，市环保局应急处处长王斌做出了解释。根据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红色预警的启动标准是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3天以上，必须提前24小时组织发布。由于预警在今天早上7点开始生效，所以昨天早上7点发布，是严格按照了预案中规定的提前24小时。 这次重污染预计呢，从今天下午一直持续到22号，时间上完全符合启动条件。王斌介绍，对于红色预警要做到三个提前，分别是提前预报、提前预警和提前减排。环保专家也表示，虽然启动红色预警并不能彻底消灭重污染，但是至少能够减缓污染的过程。这就好像一场重感冒，虽然不能够立即药到病除，但至少可以降低病痛的程度。王斌介绍，在今年3月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修订以后，红色预警的启动门槛大幅降低，相当于原来的橙色预警甚至是黄色预警级别。因为今年京津冀范围的重污染程度比较重，持续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导致红色预警已经拉响了两次。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从业人员廉洁行为若干规定和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自律公约，简称一规一约，昨天北京新闻出版广电局组织全行业千余人开展专题学习培训活动。中央纪委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局纪检组组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李秋芳，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伟出席并讲话。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中央纪委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检组组长李秋芳做专题报告，解读了一规一约的有关内容。一规一约要求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从业人员必须廉洁从业，实行职业道德行为自律，牢记6个严禁、10个不违，其中明确从业人员严禁从事各种有偿新闻和虚假新闻活动，严禁参与发行量、点击量、票房、收视收听率、广告投放量等业务数据造假。在学习一规一约后，城市管理与科技杂志社社长王鑫表示， 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说呢，清醒地提醒自己呢，一定要是在法律的框架下想事儿，在廉洁的规定中呢行事，在公约的范畴中呢处事。 而从电影行业来看，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共事业部总监刘建峰认为， 电影行业就是在内容上，我觉得要注重于阳光的正能量信息的传导作用，用语啊、台词呀、包括镜头啊，在内容方面确实是需要一个规范的制度。 会上还下发了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贯彻落实一规一约的实施方案。方案要求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各单位要将一规一约印成手册，下发到每个从业人员手中，做到人人皆知，自觉遵守。要组织座谈培训，开展监督检查，并细化完善制度，根据一规一约及其他相关规定，修订奖惩措施和人员聘用合同等实施细则。 昨天下午，由中宣部、中国记协组织的第二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团在北京市委举办了首场报告会，10名优秀记者用他们的职业经历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好故事。来自市属各新闻单位的200多名编辑记者聆听报告。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伴随着采访音频，北京电台体育广播记者陈默分享了自己的采访故事。为了更好地理解跑步者，他从一个跑不到5公里的女孩练成了全国第一个跑着采访马拉松的体育记者。 为了能够全程去进行一个奔跑着采访马拉松的时候，我整整是练习了1年的时间。真正到赛道上，我们看到的东西和采访到的这种新闻故事是跟之前在起点或者终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陕西广播电视台记者慷慨用2个月时间驾车从古丝绸之路起点西安一路开到罗马采访，在路途中他遇到了一群特殊的老乡，也记录下他们浓浓的思乡之情。 那在哈萨克斯坦那个地方是138年前因为躲避战乱到那儿的一些陕西村的村民，虽然在异国他乡，但是那一个村的人操着一口地道的陕西关中方言，第一次见到我们陕西话叫乡吧，大家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新疆电视台记者玛利亚·弗拉提讲述了他采访到的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 这个尤良英是来自四川的一个汉族妇女，这个买买提吐鲁库呢是一个地道的和田农民，虽然说他们语言不通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尤良英手把手的帮助他从一贫如洗发展到了现在年收入20多万元。在我们新疆其实有许许多多这种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故事。 巡讲团生动讲述的故事引起在场听众的共鸣。北京电台新闻广播主持人李瑞用2个词概括了他的听讲感受。 一个是感动，这些记者他们讲述这些故事都是亲身经历，而且他们讲的故事都非常的生动，让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亲临现场一样。另外一个词是感触，我觉得作为同行来说的话，我们也有这种责任把更多精彩的正能量这些故事传递给更多的人。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报道。 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昨晚发布公告，从本月21号起，北京西直和仁安医院、北京玛丽妇婴医院、北京东大肛肠医院等本市120家定点医疗机构将正式为参保人员提供服务。参保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办理选定手续进行就医，其中中医、专科等定点医疗机构不需要选择，可以直接就医。需要提醒参保者的是，只有在办理变更个人定点医疗机构手续后，才能前往选定的医疗机构就医。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从首都综治办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治安志愿者累计向公安机关提供各类情报信息线索41万条，从中破获刑事案件2500多起，其中朝阳群众提供的线索占到一半以上，仅举报涉及吸毒贩毒的线索就有851条，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演艺明星相继被查获。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等一批富有影响力的志愿服务组织，使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全市平安社区创建覆盖率超过80%。截至目前，全市实名注册的治安志愿者已突破85万人，设立治安志愿巡逻点位超过6万个。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市法律援助中心驻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法律援助工作站正式成立，这也是本市第一家进驻法院的法律援助站点。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建立的，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获得无偿法律服务，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自1997年成立以来，已为200多万人提供了免费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挽回经济损失1.4亿元。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昨天下午从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了解到，街道联合公安、工商城管等多个部门对辖区内包括西总部胡同55号院在内的多处黑旅馆、日租房进行了综合治理。本周内相关部门已经进行了4次集中行动，共清理违法黑旅馆、日租房7处，罚没并拆除床位80张，清理租户80多人。根据北京市和东城区的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对这些涉嫌违法出租的房屋进行了警告和立即整改等处理，对于那些明知故犯的责任人则处以罚款和治安拘留的处罚。 新闻广播消息，据清华大学官方通报，昨天上午10点10分，化学系和天楼2楼一实验室发生火灾事故，师生第一时间报警，消防车及救护车紧急赶到现场进行处置。截止到中午12点36分，明火已被扑灭，现场发现一博士后实验人员死亡，火灾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中午12点左右，海淀区环保局已经结束了和天楼现场周边上风区、下风区的空气监测，没有监测到对人体有害的气体，空气状况正常。 故宫博物院昨天宣布启动对于养心殿的研究性修复工程，修复后的养心殿将在2020年之前重新开放。同时，故宫位于端门城楼的数字展厅也将在本月22号开馆试运行。通过故宫目前最尖端的数字技术，展示众多不具备现实展陈条件的珍贵文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记者看到，养心殿的墙体、油室、天沟等多个部位存在腐蚀现象，牌匾也是灰暗斑驳。这次的修缮将按照传统工艺进行。故宫院长单霁翔表示，修缮最晚在2020年完工，到时候将改变多年来游客只能隔着玻璃参观的规定，他们可以进入养心殿，近距离感受清代皇帝的生活空间。 包括墙上的贴落啊和隔扇芯啊都要修复，还有大量的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我们和首都博物馆合作，在首都博物馆的比较大的展厅里面，把养心殿的一些场景重新复原展出，也弥补我们在修缮过程中人们看不到养心殿的文物的这样的一个遗憾。 故宫宣教部工作人员司俊峰告诉记者，养心殿是从清代雍正皇帝开始供8位皇帝生活和处理政务的空间。正殿藻井的轩辕镜、东暖阁的三希堂以及西暖阁垂帘听政的所在都是看点。 每年有新的官员来，或者要退的官员在这引荐这些官员，就是招对陈宫嘛，包括和一些大臣要商议一些政事，在这引荐完之后去旁边那个勤政清闲殿商议一些政事，都会在这个地方。 而午门之外的端门城楼展厅将在下周开放，游客可以看到故宫全景数字沙盘，在电子触摸屏前亲手书写《兰亭序》法书，还能在18块55寸触摸屏组成的数字多宝阁前，用前所未有的方式触摸100多件宫藏珍品。参与数字多宝阁设计的中央美院研究员李文龙介绍说， 故宫有很多很珍贵的文物，有很多的角度我们是不能接触到的，比如说看一些官窑我们要看底，有些东西它是不对称的，我们要看反面， 3D 拍照的方法把它重新建模，重新写真还原出来，点击后去360度去旋转看它的任何角度。 据了解，参观端门展厅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预约票不能用作故宫门票，端门展厅周一闭馆，游客可以登录故宫官网了解详情。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斌，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阴，有轻度霾转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新实施工会法办法将于2016年1月1日正式施行，敬请关注。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起打住爱一起摸，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清华实验楼发生爆炸，凸显实验室安全管理短板。二环内最后一个花鸟鱼虫市场即将停业，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有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18号上午10点10分左右，清华大学化学系实验楼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在网友上传的图片中可以看到，明火窜出窗外，并冒出滚滚浓烟。新闻广播多位记者也赶赴事故现场采访，请听报道。 爆炸发生之后，记者迅速联系到119，对现场救援情况进行核实。 有那个发生起火爆炸，火全部熄灭时间是在11点12就灭了。 有没有人员伤亡？ 有人员，有一名死亡。 是学生吗？ 这个不知道，实验室应该是做实验时候发生的爆炸，是化学实验室，过火面积是80平方米。 几层楼啊？ 3层的那个实验室，然后是2层那个三间，有3间起火。 新闻广播记者初日此时也已到达发生爆炸的化学楼。 我现在看到2楼实验室北侧的窗户被炸飞，窗户栅栏和封闭小阳台掉在地上，周围地上现在都是玻璃碎片，还有散落的氧气瓶等实验器械。那么现在空气中呢弥漫着比较明显的化学气味，目前明火已经被扑灭，现场的烟已经散去，救援后留下的水洼消防人员告诉我不要踩，里面可能还有化学品。 清华大学官方微博12点36分发布信息说，事故现场发现一名博士后实验人员死亡，火灾发生后楼内师生已及时组织撤离，周围人员也已疏散，火灾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在现场，记者也采访到了一位当时正在楼内做保洁的工作人员。 挺响和大，那个烟气太多了，瞧不见了。他们几个人在做实验？ 一个屋的，有的学生多，我也不学生知道。 有老师在吗？ 没有，那实验室的老师人家都在办公室呢。 截至记者发稿时，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据在场的化学系研究生称，实验室的爆炸物是一种名为舒丁基里的有机锂化合物，高度易燃，空气中可以自燃，一般放在氮气中保存。对于高校化学实验楼应如何做好安全管理工作，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安全与能源工程系教授钱新明分析， 化学实验呢，属于参数性的研究，就是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实验室这块管理啊和危险的一些辨别辨识这方面有所欠缺，不系统，也没有明文的规定，特别是敏感程度比较高的实验室应该做一些安全性的一些评估啊评价呀，实验的危险物质操作过程中危险性因素，包括人容易犯的一些失误，做一些系统分析。 同时，钱新明教授强调，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培养工作。 安全意识教育效果总不是很理想啊，包括导师，包括实验室管理者，新生进实验室以前都会做安全培训，但这种培训往往是流于形式，或者说学生也就是来听一听而已，他没有往脑子里去。 在北京市非首都功能逐步疏解的大环境之下，城区内许多大大小小的市场正在陆陆续续搬迁或停业。年底，二环内最后一个花鸟鱼虫市场陶然江亭观赏鱼花卉市场也即将停业撤市。这座承载着老南城人生活记忆的市场将走向何处？撤市后的市场有什么规划？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十月为您实地带来的报道。 上午十点，记者来到了位于陶然亭公园西门外的陶然江亭观赏鱼花卉市场。这个市场是目前二环内最后一个成规模的花鸟鱼虫市场。十二月初，市场里张贴了告示，宣布月底即将停业撤市。眼看着还有不到半个月就要关张了，市场的生意反而看起来相当红火。一位卖观赏鱼的店主说：“ 太忙了，我都把人都给雇来了，都看不过来了。” 另一位卖绿植的店主告诉记者：“ 平时也没人，这一说拆了，人倒多。” 原来许多顾客也并不是这里的常客，只是听说了市场要停业的消息，专程过来看一看。有的希望买到低价的商品，有的希望赶在关停之前再看看，做个纪念。 平时不是开了吗？过来看看，我多大心了， 特意过来看。 对，买点鱼。 陶然江亭观赏鱼花卉市场从2001年开始营业，许多店主都在这里经营了10年以上。有的店主打算搬到别处继续做生意，有的店主就直接打算不做这一行了。 现在不开店了。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已经处理差不多了吧。 而一家卖工艺品的店铺贴出了搬迁到新址的告示。 拆了以后，我再找一新地儿吧。 不可否认，这个花鸟市场曾经为周边的居民提供了便利，但随着人口车辆的增加，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负责管理这个市场的陶然亭公园管理处赵科长告诉记者， 就是因为这个市场的位置，它周边不是好多那个居民，它周末的时候呢，一个是人特别多，再一个是车特别多，确实也是对周边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关于停业撤市后市场原址的规划问题，虽然还没有最终确定，但赵科长说将为二环内增加景区规划或者绿地。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12月底前到机位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想去南方过冬吗？用公民信用卡在途牛旅游网购买长龙指定路线，立享每人500元优惠，每人每卡最多可购买4人，用长龙联名卡还享园区5折特惠。工商银行95588。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0.6，道路畅通。 话费、电费、供暖费缴纳，基金、理财、信用卡还款、转账、汇款，还能无卡取现，农行、掌上银行都能帮您办，掌银在手，一切无忧。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老婆，车抛锚了，修车花了8000多，真贵呀、啊！ 怎么没去爱马舍呢？他家的修车保一次付费送保养、原厂配件，还包修。关注微信爱马舍，电话400607-7517。 好嘞，以后修车就去爱马舍。 惊喜连连，惊喜连连！即日起，签约交行借记卡信用卡关联自动还款，当月还款100元以上返零扣，累计月份越多，返刷卡金倍数越高，最高可返249元刷卡金。详询95559。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在深夜，世界风云尽收眼底。 在清晨，动态生活一一展现。AM 八二八 ，FM 100.6，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大视野。